法案处理。30岁嘅疑犯今朝早喺粉岭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将案件押后到出年2月3日提讯，期间被告需要还押。参选屯门区议会乐翠选区的何君尧，星期三朝早在屯门摆街站期间被人用刀袭击，胸口受伤。同区参选的有民主党的卢俊宇，和没有报称政治联系的蒋正文。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相对湿度降至50%或者以下。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拿基利集结在南沙之东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43点，跌203点，总成交金额636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4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95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7.4跌6.2，美团点评94.55跌3.95，盈富基金27.8跌2毫，建设银行6.47跌9仙，瑞星科技51.6跌2.5，中国平安94.05系跌4毫，工商银行5.84跌4仙，友邦保险82.9跌4.5。新上市的康德莱伊械系报27.6，招商银行40.3升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5，英镑10.022，瑞士法郎7.865，澳元5.386，加元5.933，新西兰元4.982，欧元8.6479。每百日元对港元7.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4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91点，升61点。港金现价报13,72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9.7美元，卖出1,47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喺港島嘅封路啦，咁由於有公眾活動，咁而家喺港島中區德輔道中嘅來回方向、遮打道來回方向同埋北打街咧，分別都有部分行車線仍然係封閉。咁喺中區一帶嘅交通而家都係比較繁忙，皇后大道中近住德紀立街一段咧係擠塞嘅，車龍排到去軒尼斯道近分域街。另外，皇后大道東去金鐘道方向咧，車龍都排到近堅尼地道。咁而家堅尼地道去皇后大道東龍尾近御花園。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喺西贡公路嘅爆水管，咁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一段仍然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去西贡方向咧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南围。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爱民村。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交通仍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近太子道东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咁最后喺新界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一段啦，来回方向交通都系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影业路同埋大埔仔村。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下午的3:09开始今天的骚动音乐，今天选你第一首歌都想了很久，很轻松的一首歌，来自陶喆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20岁》。 春天是他最爱的季节，当微风随意吹乱他的头发，他并不在意身边世界的嘈杂，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yeah， 还有15分钟才午休，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安定的日子不一定就是幸福，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 陶喆的作品。 秋天是忽然间就来临，青春虽然有本钱可以洒脱， 歌曲名称叫做22，讲紧是一位22岁的学生， 才知道有些感情不真难度， 每天在学校最大的烦恼啊， 有些天气还是有点热，他想公车再不来就走一走路， 应该怎样搭车上学啦，怎样交功课啦，还有怎样可以拍到想拍的拖， 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他今年农历3月6号刚满22， 我觉得22岁的烦恼应该是这一点来的， 看看这世界却发现许多烦恼人生，而会走上一条陌路，消失没有指标的地图，别让他们说你该知足，只有你知道什么是你的幸福。 不知你还记不记得自己22岁那年是怎样过啦，我应该都是在学校好像这首歌那样，懒是很有深度地思考自己未来的方向应该到底怎样行才好。这首歌最后一句歌词，他应该得到幸福，这么简单的梦， 有没有实现呢？人都话成长其实是经历一些痛楚的，有些人说这种痛楚真的很痛，就好像刮骨疗伤那么痛。 要睡去边界就刮风，要看穿黑暗就刮梦，要扑进都市或废墟，可否刮去挣扎？要索去伤痛就结痂，到处有狠心的掌掴，或听到熟悉的恐吓。世界没有很太平，叫我习惯惊醒，刹那就丧失理由年轻，四刀狠狠刮下我的笑容，面目在变化，狠狠抹下我的脸红，就剩低坚忍吗？明明很青春，回头很沧桑，成年转眼就到达，呼吸也是他 今天有王源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刮骨》，作曲有王源自己，填词有王乐儿。 信仰快粉碎就刮骨，有某种恶躁在空洞，变化了姿态或五官，身躯未变冰冷，志气快消散就刮骨，再碰到初生的一霎，长劈裸换洒到不怕。世界没有很太平，叫我习惯惊醒，刹那便丧失理由年轻，四刀狠狠刮下我的笑容，面目在变化， 一起俾心机，经过呢一阵嘅痛之后，一定会有新嘅希望喺眼前嘅。王源新歌《刮骨》，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咁我哋试下讲梦想成真啦 。每一日我都有啲梦想，但系成真唔到，所以可以问一下啲梦想成真嘅。 系啊，我记得上一次咧同阿陈雷做访问嘅时候咧，就 APA 啦，因为嗰次筹备紧佢 show 啦。佢话：哎呀，系好开心啊！嚟紧咧会同两位监察合作啊，咁样。其中一个咧就系今日同我一齐上嚟嘅 Agent Chan 啊。Hi，Hello， 大家好。 Hello， 而梦想成真嘅朋友 ，Hi， 你好，陈雷。 诶，系我啊。 系啊， 我唔想应，但系都系嘅。 系咯，上次我记得你系几期待，希望有呢一次嘅合作。在新歌入面荧光而家有呢首歌， 是啊，因为同公司同事开过会之后，觉得啊呢只歌系几适合俾 agent 去制作咯。 系 ，OK， 点解咧？点解你觉得啱啊 ？agent 我都想知点解。 系啊， 因为我都有留意好多 band， 即系香港嘅 band 嘅作品啦，就发现啊好多即系将啲编曲放到好大嘅作品都系有你个名喺度。系啦，咁我觉得荧光呢只歌都系需要一个咁样好强大力量嘅编曲啦。咁就或者系。 我聲音的處理上都需要去化身得很強大去撐住這首歌，那就我們就都幾不約而同想起啊，不如試試找 Adrian。 哦，但是不是因為這首歌才第一次正式是見面認識樣的，你兩位還是之前其實 就之前有的啦，那一路其實我都有 follow 佢嗰啲作品嘅，咁之前又會睇佢啲 show 啊，咁啊喺啲頒獎典禮見到佢，都有傾偈咁樣。 係，哦，因為我見頭先我哋入嚟嘅時候咧，佢兩個人係雞堆唔斷噶啦。 係啊，但係我諗傾緊啲咩咧？我哋兩個係唔關我哋兩個事嘅。 係啦， 傾緊吉他 咯，你兩個講緊做咩晚生吉他？ 佢講 緊 啲 入局， 度係啊，度下 佢日本 trip 啊嘛，日本 trip 我問佢有冇行樂器譜啊，咁大家都 係 如茶之水咁樣。 哦， 潮下性咯，系，我覺得好好難得咁啊！成條街都係賣緊樂器喎，咁多， 大家都有個答案，都係買唔起嘅。 係啊，冇買到， 好貴嘅啲吉他， 都唔平㗎。 係啊，好多古，因為佢好多古董，你行入一間鋪，兩三萬蚊支吉他係好普通嘅啫。 哇！ 入門家嚟嘅啫。 OK， 哇！咁你冇買到啊？ 冇啊，再努力啲先啦，翻嚟做多啲訪問，努力工作先。 但做訪問冇錢嘅喎。 希望可以將隻歌宣傳得更 流淚， 流淚 做乜冇錢嘅，出咗啲 show 你應該 含淚做呢個訪問係 要，咁所以幾好啊！即係起碼有好多唔同共同嘅話題啊嘛，即係你兩個。咁到真係譬如知道阿 Adrian 有受邀請啦，就係喂，不如我哋一齊夾呢首歌啦咁樣嘅時候，有冇互相了解下？你想做啲咩先？個認識過程係點樣嘅咧？兩個個 ice breaking 第一樣嘢同佢講咧，其實咧，我唔知你記唔記得。你有24個熒光喎，你會唔會改啲詞？ 哦，係啊，係啊，係 24個熒光，廿四個熒光 ，similar 嘅 melody 嘅熒光。咁我應該喺度拗頭慘啦，24個喎， 係 點可以24個係唔同嘅咧？係咁我有問過佢，我其實你會唔會即係嗰因為我已經有份初稿嘅詞，係咁我就 concern 我係其實你會唔會？其中一兩個熒光你係會用第啲字咧 ，similarly 有邊有冇一啲嘢可以代替到咧？ 係 咁陳小姐就好， 陳小姐 就好堅持。唔係我有時我唔想點解叫做 堅持咩？我 又唔想叫做阿炮。 係陳小姐好堅持，係 好堅持。 冇我改咗啦， 我改咗 改 少少，改咗 紅方啦，又多咗兩個字啦。 系 啊， 已經係28個 啊，好辛苦，係咩？最後依家係24個咩？ 依家24個，啱啱頭先數咗3次 嘅，即係本嚟有28個，你改咗4個， 改咗啲紅方 喎。係，所以嗰時呢首歌其實開頭寫嘅時候已經，你基本上大概有個 structure， 想首歌個 flow 啊，諸如此類點去。 係啊，大概某啲位都唔打算喐，就係啲熒光。所以最後好堅持，因為我就好希望係好似特別最後有好多好多熒光出現嘅時候，我係真係嗰啲位我就想 keep 翻嘅，都係 keep 住係咁唱熒光。 係 OK。 咁但係就有啲位我都認同 Adrian 講，因為我原本係成隻歌都係熒光熒光咁，因為最後依家改咗變咗紅方咁咯。 諗得耐唔耐又要揾呢兩個字去代替。 都要揾㗎，即係要揾啲字眼，又要都希望押韻嘅，咁然後亦都要同前面嗰句又要接到。 係。 我又唔係真係好出色嘅填詞人，都拗咗一段時間頭 嘅。係，但呢首歌係幾時寫嘅？我想問。 其實我係今年先寫嘅， <Yeah. S 1> 年頭寫好個曲。其實年頭已經知道佢叫熒光㗎啦，咁 <Yeah. S 1> 已經寫咗好大部分嘅歌詞落去㗎啦。咁就一路好似未到最後一刻都唔肯交曬完整嘅歌詞咁咯，跟住一路蹲到天空好似又就嚟做好咯，都要取下啦嗰期，咁就狂買咖啡，坐 coffee shop， 坐全日都要慢慢嘔份詞出嚟。 Yeah， OK， 係咯，但我聽講你揀呢個熒光啦，通常我哋諗熒光筆係下面有個蟲字噶嘛，但你今次呢個熒光下面係著個火字噶嘛，個熒字係有特別原因噶嘛，係嘛？ 一個火字就係代表微弱嘅光，即係就咁呢個熒字已經係微弱嘅光，咁所以其實我呢個熒光咧係等同於微光嘅意思咯，咁即係覺得無論你就算有幾低落都好，我諗你一定仲有一點嘅光速在你的內心，那就不如嘗試捉緊那一點剩低的光去到無限放大咁咯。 但年頭的時候，你應該已經嗰陣時又係經歷緊一些困局啊，定係 啱啱 經歷完咯，即係開始哦，對自己各方面都有翻啲信心啦，成個人都重整翻啊，覺得自己好似啊可以即係走咗出嚟，咁、我好想記錄低我係點走出嚟咧，就係我覺得我自己就係我捉緊咗我嗰陣好低谷嘅時期嗰一點光，嘗試再繼續放大佢咁咯，所以我就寫咗呢只。 我想問 Adrian 嗰陣時有冇八過佢背後啲故仔啊？點解寫呢啲歌啊？諸如此類咁。 其實我係一個資深嘅樂迷嚟嘅，但係我就好少嚟啲私事，雖然我識得佢關於佢私事嗰啲朋友嘅，咁就但我又一路都係。follow 住係因為我中意聽佢哋歌， 係 啊，譬如係咪方 啊？方 啊，一路聽我又啊，因為呢個人唱歌好係我想人哋 carry 到嘅嘢嗰種歌手咯，因為我都啊睇有冇機會可以即係可以合作到啦，咁 係 唔挑啊 Robin 打俾我嗰陣時我就好開心啦，大家約出嚟食個 lunch 好傾嘅喎，原來 第一次見面傾咩啊？ 傾梗係懶係 傾下人生啊。 咁樣先，懶 係傾公司。想點啊？想做啲咩啊？做啲咩音樂啊？ 人生目標啊？ 即係喺啲 A and L 嗰啲面前，梗係啊傾下公司食下嘢。一又食咗又唔傾咁咪食咯，食咯。 都有傾嘅，都 keep 住。 跟住傾第啲嘢開始，開始唔理，跟住我哋傾第啲嘢。咁跟住我哋會係咯，佢會同我講好多譬如編曲上佢想有啲咩畫面啊。咁我就盡量去了解下佢諗咩先。咁跟住我就。即係揾翻我近期好中意合作嘅編曲人啊 ，Perry Lau 咯。 Perry Lau 就如果你有留意，佢都有譬如安仔嘅告別的藝術啦，都係編嘅。好一個好信賴嘅編曲人，好後生嘅啫。 係啊，24歲我 係啊，細過我女啊，真係細過我女嘅佢，細過幾個月嘅。佢好在咩咧？佢你同佢講都可能唔係關於音樂嘅嘢，我想。其實只歌因為啲咩，因為啲咩嘢，關於啲咩嘢，我想個意境係咩咧？咁佢好快咧就會第一個稿俾你，就好近啊！你聽到第一個已經覺得係， 咦係有嗰個畫面喺度， 係啦， 哦，即係全心思咁樣嘅喎，即係佢淨 get 到你腦入邊嗰個 image， 全心思幾好喎， 即係佢有個 image 出咗嚟，然之後佢點樣去用音樂砌翻個畫面出嚟嘛？因為編曲就係一件咁樣嘅事。 我覺得佢用嘅吉他啲聲都，我第一次聽覺得好似。星星啊，我覺得好似一粒粒 咁啊， 一粒粒嘅啫，係啊，我都唔叻講話，我想喂，不如呢度加啲乜乜聲嗰聲咁唔叻嘅，咁啊最後 Adrian 仲有個建議就話啊，不如我哋揾啲小朋友一齊錄，最後一齊唱熒光咁樣，我聽到已經覺得哦好喎，好期待啊，咁跟住我係嗰日有嘢做冇辦法睇啦，跟住 Adrian 都有。錄低啲小朋友唱熒光嘅話，嗰個片段俾我。 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钢铁再硬朗，也会腐朽。当呼吸声太 过清晰，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未停，眼泪为凭证，其次化作泡影，这世界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当跌再难落也会负受我，我换像一粒沙跌荡雨雨就红火红火，也要再盛放，哪怕没有光，顽强地都将心里盛 睇揀嚟嘅就係陳雷嘅呢一首新歌，歌曲名稱叫做《熒光》。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日前在将军澳停车场堕下重伤的科大学生周子乐今朝早不治，据了解个案会交由死因庭跟进。科大校长史维出席学位颁授仪式期间收到死讯，随即向现场宣布消息。他带领全体出席人士站立默哀，默哀期间史维拎出手巾抹眼泪，之后仪式继续进行。科大发表声明，对周子乐不幸离世深感沉痛，并向其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校长史维今朝早主持毕业典礼期间提前离开，到医院探望周子乐的家属。校方将会陪伴家属度过悲痛时刻，并提供一切所需协助。校方亦都会为有需要的同学提供心理辅导。校方呼吁同学保持冷静和克制，避免再有冲突以致悲剧发生。科大学生周子乐今朝早不治，有学生在科大举行集会，他们高呼科大人反抗，要求史维谴责警暴等的口号。学生手持写有悼念周同学的板，蒙面走上台发言。他们不满校方对反修例运动的处理，认为警方的暴力已经十分明显，但校长只是表示要再调查。学生又说，昨日的抗议行动影响毕业典礼进行，向毕业生和家长致歉，但重申他们的行动是校方冷处理所致，是无可奈何的做法。学生又呼吁大专院校同学在未来一个星期罢课，以示不满。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对科大学生周子乐离世表示深感痛惜，向他的家人致以慰问。民主派表示，周子乐是第一个在示威现场受伤而失去生命的人，至今无论警方的讲法或者领展公开的闭路电视片段都未能够解开重重疑团，希望真相尽早查明，令到亲属是释怀。日本东京警方拘捕五名中国人，包括一间补习社的社长和两名讲师，涉嫌偷拍在日本留学考试的试题。东京警方怀疑五人是分别负责准备小型摄录镜头扮演考生，接受拍摄数据还原考题的工作，有组织地获取考题，从而在补习班当作是历年真实试题合习使用，以便吸引希望到日本留学的外国人报读课程。共同社报道，其中一名被捕男子曾经五次参加考试，当中两次是使用虚假姓名。警方又在一名被捕的补习社员工的寓所发现钢笔型摄像镜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22点，跌224点，总成交金额68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4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95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6.8跌6.8，美团点评94.45跌4.05，盈富基金27.75跌2.5，建设银行6.46跌1.0，瑞星科技51.7跌1.5，中国平安93.9跌5.5，工商银行5.84跌4仙，友邦保险82.55跌8毫。新上市的康德莱医械是报27元，招商银行40.15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5，日元109.28，瑞士法郎0.995，欧元0.688，加元1.319，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6.988，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3,391点，升61点。港金现价报13,720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8.99美元，卖出1,46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港岛嘅封路，咁较早前因为公众活动而封闭嘅德辅道中来回方向、遮打道来回方向同埋北打街咧，而家都系已经解封，不过中区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比较繁忙，塞车嘅朋友咧，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啦。就较早前封闭嘅德辅道中、遮打道同埋北打街咧，系已经解封。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喺西贡公路嘅爆水管，而家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一段仍然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南围同埋白沙湾码头。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分别排到去管道出口同埋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老街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去到近九龙湾港铁站。咁而喺新界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一段咧，来回方向系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影业路同埋大埔仔村。最后系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兵工落斜去西贡、屯门公路小榄转车站去屯门，同埋大榄隧道收费站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北京空荡， 木春风作曲黄湘俊，作词周耀辉，主唱谢安琪。 让我冲去春风里， 费青作曲叶崇恩，作词诗词简家明，主唱谭咏麟。 为何甘当费青，要努力用青春追梦争气。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号。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一套警察制服就代表一个抱负，一个承诺，要维护法纪，维持治安，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 使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安全、最稳定的城市之一。呢度是我哋嘅家，警察同市民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打警察热线2527-7177。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自如常在大雾，有那些阴云。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之后的骚动音乐，我们有今天的嘉宾陈雷，还有跟他合作了《荧光》这首新歌的监制 Agent Chan。 刚才就讲了两位这首新歌《荧光》当中是特地找了一班小朋友去负责合唱的部分，我好奇想问一下，那一班小朋友其实是哪里找回来的？ 是一路都有合作开的即是以前世界变了样 是啊 Sapa Juno僵尸里面嗰啲细路仔唱歌，哦、都系佢哋嚟噶。 哇，佢哋好唱得喎，系啊，又灵异啊，到到 励志歌， 好多 genre 啦， 就系佢哋啲声嚟噶。 好犀利佢哋， 你講完之後，我覺得我哋熒光， 你首歌變咗 靈光， 鬼生亮， 嗰啲鬼火， 我即刻有啲新嘅領悟啊！ 佢哋會長大噶嘛，唔係咩？ 咁都唔係隔咗好多年啫，係咪？其實 咩啊？殭屍去到依家都好多年啦， 阿瓊姐不斷會長大，不斷有新學生，有新血噶嘛，new blood 啊！ 变晒声啦，而家 同一班都恐怖啲。 唔系，其实譬如佢我多人嗰啲咧，譬如去到十二人嗰啲咧，佢哋有时都会揾翻啲senior 少少嘅，佢十六七岁会翻，因为佢哋嗰啲 pitch 会好啲啊，同埋佢哋带住班小妹妹、小弟弟咧会做得好啲嘅，啲大姐姐喺度，佢通常就会咁做嘅。咁但系睇下个 set 系几多人啦，譬如四五个咁，佢哋我就会同佢讲，你揾啲啱音，系我要个咩声嘅，即系有时你唔可以太。十二三歲嗰啲就有啲老積啊，同埋有啲轉聲位好難聽嘅。咁我就話全部要細路仔。咁啊 ，Carol 咧，即係佢哋嘅導師咧，係我哋識咗好多年嘅，因為合作開咁，大家好有默契。我哋今次仲好大膽，淨係拎個 laptop 走去個教即係教室嗰度錄嘅。 哇 ，OK。 係啊，開咗冷氣咁錄咁樣，都幾好玩嘅。OK。因為而家好多 plug in 好多軟件就可以直接 filter 咗啲 noise 㗎嘛。 Yeah。 佢哋又唔使話山長水遠去間錄音室攞幾句嘢幾句咁樣，係咯，我意思係咁。 係，但出到嚟我覺得幾好，因為佢有嗰種温暖同埋嗰種好窩心嗰種，係啊係希望啊，即係有少少嗰種嘅感覺。 你講得好重，因為我自己嗰個諗法，我嗰陣時同阿炮講，我都話其實因為我覺得咁樣。有男有女，你聽到有男仔嘅，男仔其實有一個係 Tommy 嚟嘅，即新西蘭 Rise Tommy。 哦， 有男有女，有老有嫩， 係 咁樣，我覺得比較大愛啲 ，noble 啲一件事，感染力會強好多。因為呢樣嘢係可以，即係佢講嗰個主題其實可以發生喺任何年紀人身上。 係，咁但係頭先開頭阿陳雷佢都有提過，就係、是、除咗係音樂上面嘅一種刺激，就希望會唔會喺唱上面嘅時候，又可以同 agent 中間夾下啲咩新嘅火花可以拆到出嚟咧咁樣。咁今次啦，頭先我哋講緊有24个熒光啦。咁譬如成首歌嘅處理啊、唱啊等等方法嘅時候，你哋兩個點樣去傾、點樣磨合啊咁樣？ 後期係我主動話想。不如我再俾多幾個熒光你啦，真係啲熒光， 係 因為太多啦。咁我希望再俾多唔同嘅款式佢可以揀。我當時就用咗個形容詞，我話我想啲熒光再邋遢啲，係啦，即係我想佢可以唔使靚嘅，即係我想做多幾個，我覺得好撕裂又好，好歇斯底里又好，因為想專登話一日我就專係做呢。 幾款咁歇斯底里嘅熒光，係、俾大家去 揀。佢勾把聲出嚟咯，佢係、其實成個 progress 就係咧，我哋得兩個 session 嘅。係、其實第一個 session 我哋已經錄曬嘅。係。咁、錄完即係咁啊，剪完，跟住就過咗個 rough mix 俾大家聽啦，喺個 group 度就 no complaint 嘅，其實已經係。The only guy complain 就係佢咯。即係佢 complain 係咩啊？其實會唔會太乾淨咧、那個 vocal？ 咁我又未 get 到佢講咩，都未 mix。即係我諗而係我先係講，我 get 佢係嘅，係咪啲 effect 啊？ Yeah. 即係太 clean 啊，會唔會有啲 distortion 啊？嗰啲咁樣。後屘我諗下，好似唔係。後屘佢都話反駁咧，其實我唔係咩意思。咁我哋就喺第二個 session。我第二個 session 我俾另外一啲嘢你啦。咁、佢就真係嗰日就佢又拗把聲出嚟，跟住又把聲又拗落支咪嗰度咁樣咯。係好行㗎嗰日佢唱出嚟嗰幾個。Okay. 所以有揀到嘅，直情非常俾埋我揀。揀幾款， 即嗰24個直情係聽通咁樣。係 啊， 即由最淺到最深色咁。 嗱，最淺同最邋遢咧，中間你有24款咧，你睇睇先。 24款，啱啊！ 因為我記得上次睇下陳雷你喺 APA 個 show 咧，咁佢唱方嘅時候咧，咁你係選擇咗一個係超級地歇斯底里，係點曬地咁樣去到有啲 acting 喺中間嘅一個演繹嚟嘅。咁我知，咦，原來呢首歌可以有，我唔知係咪用邋遢去到形容啦，嗰種感覺就係 地 啊你把聲啊衰， 講笑就係 係啦，唔知咪就係有嗰種即係好崩潰嘅、好撕裂嘅嗰種嘅聲咯。 我有時會容許自己未即係唔使太啱音，但係我要做到嗰個情緒咯。係咁，亦都我好睇嗰個場地，好睇個環境啊！我每一次唱方都唔一樣，所以我都次次都仲係好興奮唱呢個歌啊！唔知道今次我自己會點咧？有時我都未必知啊，即係我要上到台睇下對 band 又點樣玩，我又嗰個情緒會點咧？即係有時冇計算咁多咯。 OK， 所以你自己係咪已經代咗好多唔同？聲即係不斷自己會 explore，咦！我把聲原來仲可以去到呢一種嘅質地啊！ 好多時係我做完嗰個 live 先至知咯，跟住我會翻到屋企都會睇幾次、究竟我點樣發出嚟咧把聲？即係我希望自己都可以 可以用得翻， 係咯，唔覺意發咗呢個聲啦，可唔可以之後都運用翻咧？咁 人類都愛看怪，但我含笑將要自作自受，人不安。送送走，无目的播放，看那谁堕落，受罪来换你快乐，求一刻开心的厨房，怎么世界喜欢放，但分享就做那灾难。建造三方空间，我一切绝望对抗不安，心慌的空间，回头安享晚餐，转发绝望对抗不安，心慌的清单，越迷恋越看着世界越变越野蛮。 是我一颗心安的仙丹，抵抗绝望，对抗不安，心慌的这瞬间。 自己有冇試過想找翻陳雷其他唔同聲出嚟 嘅？因為我哋咧都係第一次合作啦。咁我第一次去到咧，其實我都有少少諗下，咦？佢唱歌都好多款式嘅，佢會點咧？但係嚟到咧，佢又我發覺原來佢就真係設計咗只歌係點唱嘅。咁我只不過我喺側邊就係做一個欣賞咯，同埋同埋玩一啲嘢，話俾你聽，仲有啲咩可能性咯。同埋你譬如呢幾個字，你應該係點樣去諗啊？點樣去 project 出嚟咯？有時我覺得，尤其是廣東歌咧，你套一個字嘅語氣、快慢輕重係好影響成句嘅情緒同埋個解法啊。即係人哋 get 唔 get 到你講乜嘢係好講你個套字啊。咁我比較著重呢啲。我同佢一樣咧，係有啲啱唔啱音，其實唔係個重點，個storytelling 係最緊要咯。對我哋嚟講，咁我覺得我哋有呢個共識嘅，同埋好。大家都好有火啊！我覺得那個大家都 click 到嗰下， 都算快脆咯。同埋我其實我聽過熒光，我諗幾百次啦。我消化咗好多次編曲啊同 vocal。咁我越聽越明白，點解嗰陣 Adrian 叫我咁樣呢即我其實好早已經覺得熒光係咪佢第二個 chorus， 我已經要俾好多好多嘢啦。咁但我依家就咁聽翻，我覺得唔係喎，都係咁樣好嘅，即係我覺得，因為我嗰陣都會問我同事意見，係咪㗎？咁樣夠唔夠嘢聽㗎？咁即係會諗咧。咁但係最後我發現係 Adrian 嘅佢 take 我個 focal 係間唔時你就有一兩句係令我自己都覺得，佢揀咗呢 take 好喎，有嘢聽喎，咁樣即係唔多，但係有幾句我覺得係深刻嘅咁咯。即 係下次多啲啊！ 又唔係話多就好，唔係話多就好，即係我嗰樣嘢係好多好多位係令我自己覺得咁樣好印象深刻啊！ 同埋你唔係同個 artist 錄合作咧，你同佢講嘅 language 咧，佢都會明嘅，即係你嗰個。大家嗰個 studio 嗰個 vibe 啦，如果佢係唔明啊，又或者佢明佢做唔到咧，又係其實幾辛苦嘅。因為我有時我唔會話淨係講，可能會講到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講乜嘅。有時你可唔可以唔好對住前面唱，可唔可以向入邊唱啊？咁樣， 唔好對住前面唱，佢就會轉身嘅。 No， 我意思係因為咧，我哋唱歌成日都話咧，唱歌你有焦點嘅。你甚至乎你望住電話唱，你望住嗰部機唱，望住嗰個 window 唱，係唔同嘅效果嘅。 不過我又明喎， 你 project 嗰你把聲用聲嘅人就會明白， 係啊， 用開聲嘅人就會明白一樣。 你錄 video 嘅時候都有呢啲㗎，即係望前啲同埋望近啲都唔同㗎。 嚇，咁你再研究得深入少少，其實你向出唱同向入唱又唔同咯，個聲。你唱歌嘅人就會明咯。咁你如果有同呢啲 artist 合作到咧，其實好好玩。 Yeah，OK。阿瓊，下次揾阿 Adrian 幫你錄監 VO。 咩？ 錄啲港台 promo 嘅時候， 我又你可以試下打邊爐噶啦， 唔開口咁錄。 但你兩個咁 friend 打過邊爐未啊？ 打邊爐就 佢清淡係嘛？ 我比較清淡， 咁冇辦法啦。 係啊，邊爐嘅局你要翻 agent 啦嚇。食齋嘅時候就揾陳雷啦咁樣。但係幾好，我覺得即係睇到好似有一種就係大家互相了解嘅過程，同埋聽得出嗰啲 detail 位咧，所以呢首歌你就可以翻去 loop 多十幾二十次。 係啊，我係覺得 咁你就去聽下，品嚐下中間嗰啲頭先講 嗰啲故事、 嗰啲古仔啊、嗰啲情緒啊，同埋頭先你講啲亮點啊等等嗰啲嘢。OK， 咁啊期待睇下你哋兩個嚟緊會唔會再有其他嘅合作啦。咁但係而家就欣賞住你哋嘅合作嘅新歌《熒光線》，多謝曬陳雷同埋 Agent Chan，Thank you。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 州精选。做女人真系好难噶，姊妹们有冇同感先？ 天生孤高如龙骨，更多我最美丽过。多想因他纯良到，不舍得抑压自我。爱有奈何，青春悭奔哪来狠狠饮光先知着我。今天起不用道歉，今天起不要不可，甜蜜最好跑低我。 关于现代女性的描写，每日向外闯，应付不同的社交，想做自己又怕同群众格格不入，唯有回到屋企静落嚟的时候，先至是做紧最真实的自己。 人类最好跑低我。 作曲徐继宗，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谢国维。今个礼拜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邓小巧《香槟女郎》。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明晨应该去草原。为何天天都即将共同时对望，灵魂不可以翻墙游荡，原是了只得走吧，由了情去松绑，狼是我应该放野和人类对抗。心底枯竭了，齐来除下五六寸罩，跟我叫嚣。呜，喝杯香槟先再叫，谁也念太多，只有大笑。天生孤高如狼顾，君都可凄美地过。即使不想离群，始终不甘失去自我，拒绝吻和青春香槟哪来狠狠饮干先知着我。死守的一日未破，干一杯祝我独行如初。假装那一条人吧，麻烦将工作感情如原野放下，还原真身那一条浪吧。难道你分手三千次仍然怕孤寡，来暂借酒精将空白完全无声化。喝杯香槟跟我叫，谁也是野生就来叫嚣，给世界指要跟他单挑。天生孤高如狼顾，君都可凄美地过。 想一偷神良都不舍得抑压自我，爱有内何，青春堪不拿来狠狠饮光先知障我，今天起不用道歉，今天起不要不可，甜蜜最好跑低我，天生孤高如龙不安于失先知障我，魂欲最好跑低我，天生孤高如龙寂寞都寂寞不认错，人类最好跑低我，天生孤高如龙不肯归边先知障我，今天起不用道歉，今天起不要不好，今天起不用埋笑，今天起不要扮傻。其实要走不止我。 简直邓小孝新歌，歌曲名称叫做《香槟女郎》。 历年真实试题合集咁使用，以便吸引希望到日本留学嘅外国人报读课程。共同社报道，其中一名被捕男子曾经五次参加考试，当中两次使用虚假姓名。警方又喺一名被捕嘅补习社员工嘅寓所发现钢笔型摄像镜头。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相对湿度降至 50% 或者以下。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拿基利集结在南沙之东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4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27点，跌220点，总成交金额75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4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95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7.2，跌6.4；美团点评94.75，跌3.9；建设银行6.47，跌9仙；盈富基金27.75，跌2.5；瑞星科技51.6，跌2.5；中国平安94.1，跌3.5；友邦保险82.45，跌9；工商银行5.86，跌2仙；招商银行40.25，升2.5；港交所254.2，升1.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5，英镑10.033，瑞士法郎7.866，澳元5.387，加元5.934，新西兰元4.985，欧元8.6511。每百日元对港元7.1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91点，升61点。港金现价报13,720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2.64美元，卖出1,473.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西贡公路爆水管嘅封路，咁而家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一段咧受到爆水管影响，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挤塞噶。咁而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车龙排到嘉林别墅，反方向出九龙咧龙尾就喺白沙湾。咁就系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因为爆水管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车龙分别排到嘉林别墅同埋白沙湾。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 九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近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接近麦当劳道。咁另外，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咧交通大繁忙，龙尾就去到深水湾道八号。而在九龙方面，由于九龙城回旋处一带咧，而家交通比较繁忙，咁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油站；码头涌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就排到去落山道。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大慢车，龙尾牛头角定富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车去西贡、屯门公路小榄转车站去屯门，同埋大榄隧道收费站去元朗。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成年人每星期进行最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电子产品可以令生活更方便，但是加热烟和电子烟都会释出致癌物，而加热烟和含有尼古丁的电子烟亦会令人上瘾。为己为人，拒绝加热烟和电子烟，一次都不好试。想了解更多有关加热烟和电子烟的害处，上 www.taco.gov.hk 啦。 时间翻嚟下昼4:10，一阵我哋会连线去台北，听下台湾嘅好音乐啊！ 输入某个程序，情绪都收起，戴上面具，之后没有然后，寒暄多几句，笑着离去。想话其实干脆，唔出声感觉。受罪，生命其实有限，点解要虚耗于无谓言谈之间？祈求先生 ，Rabbi the Dumba Bumba， 哈希何嘿，你讲乜嘢？废话多到充满疮痍，哈希何嘿，你咪讲嘢就快有冲动，一把车你落车。有限，点解要一再逼迫到毫无空间？祈求先生 ，grab me the number one， 哈希何嘿，你讲乜嘢？废话多到装满仓舍，哈希何嘿，你咪讲嘢就快有冲动，一把车你落车，请你讲嘢，大点。再下。 嘅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夏兒何喜》啊。我覺得其實呢首歌咧係最近我覺得好香港嘅一首嘅作品，因為夏兒何喜其實其他地方應該聽唔明你講咩咁，係咪？所以而家連線去台北咧，都睇下有邊啲音樂好代表到台灣嘅嚇。 騷動華語樂壇，今日同我哋連線嘅地方係台北。 早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今日去台北先欢迎咧音乐慢慢说嘅编辑，我哋欢迎口岸，口岸你好， 系阿倩好，大家好。 其实咧，口岸成日都会介绍一啲咧，即系我俾我哋认识多少少啦，可能台湾一啲咧，我谂下真系好不同于主流音乐嘅一啲嘅乐团啦，或者歌手嘅。咁今日咧想介绍嘅呢个乐团咧，其实都新新地嘅，因为佢系2019年咧，即系第30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嘅入围嘅，咁佢哋其实系一组乐团嚟嘅，所以咧要请口岸先同我哋介绍下，因为都真系新人阶段啦，可能未必有咁多嘅听众，其实包括阿琼在内啊吓，都系未必咁了解嘅，所以请口岸介绍下先。 就是他今年就是除了入围金曲最佳新人之外，最近金音奖的入围名单也公布了，然后他们也有入围最佳乐团。 有咩特别嘅地方咧？系啦， 他们是一个唱全英文的乐团。老实说，如果没有人跟你说他们来自哪里的话，你可能会以为他们是某个就是英国的年轻独立乐团之类的，因为他们的就是音乐风格其实是蛮英国的风格，或者是你说他是欧美的风格都可以。那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因为其实台湾的音乐市场就是因为人口数少，所以音乐市场蛮小的，所以近年有一些独立的音乐人就是音乐做的品质很好，然后他们通常都会上架 Bandcamp 这样子的平台，然后会以英语为就是语言的取向，就是除了 The Fur 之外，像落日飞车也是我非常推荐，就是走一个外销路线的乐团，等于说国际市场上他们有一个自己独特的风格。那我自己很喜欢The Fur 的原因是，就是他们的音乐给人一种随时都在放假的感觉。然后 尤其是当你放不到假的时候咧，头先听到口岸介绍的 The Fur 乐队咧系全英文歌的一对乐队嚟嘅，所以咧即系你净系听他哋作品咧，你不会知道他哋是台湾的乐队咧，你会觉得哦，好有英伦的嗰种嘅气息的一对乐队嚟嘅。咁所以其实他哋的发展咧都是相当之国际化的，都去了不同的一啲国际的音乐节做表演啦。咁同一时间咧，喺你生活好繁忙的时候，口岸都讲到是很啱听他们的，因为他们的歌呢是给到你一种很欢乐啊放假的感觉的。 对，非常快乐，然后很有趣，这里可以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他们是来自高雄的乐团。然后就是在台湾的就是乐团圈里面有一个很可爱的现象，就是通常来自高雄的乐团都会给人一种就是比较轻松，就是有别于台北的那种氛围。就是他们的音乐会带有一种，他的步调相较于台北就是慢非常多，然后像而且高雄的乐团们会很团结，就是他们彼此都是很好的朋友，会当彼此的客座乐手这样。那 The Fur 是来自这样的背景，就是他们的歌其实也没有要谈什么，就是跟近年一些这种90后的乐团很像，他们没有想要谈什么很严肃很大的议题，就可能讲一些自己的就是青春的小烦恼啦，但我觉得这种音乐非常讨喜。因为大家并没有随时都想要接受沉重的议题或听那种音乐性很强的歌，就他们的歌就做到就是非常耐听，而且老实说我觉得他们旋律写得很好，就是你听一两次就会非常容易记住。 然后他们的歌词也没有很复杂，所以就一切都给你一种就是简简单单的感觉，但是他们的音乐品质还是做得很好。他们是、我记得他们都是在自己家里录音的，并没有去专业的录音室，可是你会觉得他们做到的水准很专业，而且就是他们已经去过 South by Southwest 还有 Primavera 就是这些国际型的音乐节表演，然后其实他们非常受国外欢迎，特别是日本很喜欢。 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可以比香港听众朋友了解多一点，就是其实一对台湾的乐队，如果你是来自高雄和来自台北，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风格的。即可能高雄就没有台北那么大的生活压力，即没有那么繁忙，相对来讲他的音乐风格是会轻松一点，假期一点这样。还有他们乐队之间的竞争不是很强，大家就有一种即很和气的感觉。同埋另外一样嘢就係因为呢一种嘅音乐风格，以至于The Fur乐队呢佢哋所讲嘅啲题材都唔係好沉重嘅。即係我哋知道好多独立乐队可能好鍾意讨论一啲社会嘅议题，一啲比较有争议性嘅一啲比较沉重嘅议题。咁其实The Fur都係好少讲呢一啲嘅。咁佢哋嘅风格呢都係轻轻松松啊，希望你听到嘅时候有一种放假嘅感觉，同埋嗰旋律呢係好入脑嘅。咁呢种风格喺外国呢几年係好受到欢迎，尤其是剛才讲到话，特别是日本。咁日本因为不嬲都好欣赏台湾嗰种文青嘅风格啦，于是乎近几年咧，其实 The Fur 咧喺日本嘅发展咧系非常之好噶。尤其是当大家都知道啦，喺自己本土系成为独立乐团，咁如果揾到食固之然好啦。咁但系当你可以将个饼挖晒出去，即系成个亚洲啦，头先讲到日本啊，甚至乎欧美啊等等国际咧 ，The Fur 呢对乐团啊都可以去嘅时候，其实嗰样嘢系会增加你做音乐嘅信心嘅，即系 even 你喺台湾本土系独立乐团啊都好咁样。咁但系之后又想问一问口岸啊，因为呢一种嘅风格，又或者其实呢一种嘅嗰种嘅气质啊，算唔算系台湾而家独立乐团比较流行嘅一种嘅风格咧？ 对啊，你就讲独立乐团里面的主流，像这种 dream pop， 对、啊、 dream pop 这种风格，现在是没错，你讲没错。 嗯， 就这个其实牵涉到就是这几年发展下来台湾独立乐团一些风格的演变，就是草东是厌世。 剛才就聽到口溫講了一點台灣獨立樂隊的發展風格，即我們說前幾年是很流行那種很厭世、啊、很負面、啊、很黑暗的音樂的嘛，去到極致呢就應該是草東沒有派對，這一支我們之前都介紹過的獨立樂團、啊、 在厭世的這個風潮就是過了之後就變成一種不會太想管就是這個世界上在發生什麼事情、然後 也不是想得這麼絕啦，就是會比較在乎做一些听起来没有负担的歌，因为外面的事情实在是太复杂，然后已经太累了， 是 有点变成是，对，因为厌世其实很集中在就是反映一些外面有很讨厌的事情，然后很愤怒的呐喊，就是在厌世的就是风潮下来之后就变成一种比较舒缓的，像我刚刚讲 dream pop 或者是比较八零年代的那种比较 funky 的节奏的歌，对。 剛才聽完口音咁介紹啦，我諗大家都可以明白，即係都有少少其實係逃避緊現實社會嘅一種嘅感覺啦。即係有草東，剛才口音講到草東沒有派對係厭世風格嘅極致高峰期啦，之後慢慢變成即係一路厭世咁，情緒都需要有個出口噶嘛。咁就可能發展到呢一種感覺上係不問世事啦，想匿埋享受一種假期一種無憂無慮嘅狀態咧，主要都係因為成個社會太複雜啦。社会世界发生的事情复杂到我理解不到啦，咁于是乎有一种咁嘅氛围出到嚟嘅，咁我谂其实都同呢个整体社会压力有好大嘅关系。咁今日一齐欣赏下 The Fur 嘅作品啦，希望可以都俾即系好大压力嘅香港人多少少 放假嘅轻松喺度嘅。好啦，咁多谢晒咧，音乐慢慢说嘅编辑口安咧，为我哋介绍咗 The Third 乐团。咁希望下一次咧，再听口安介绍其他嘅华语歌曲。谢谢口安， 谢谢大家。 刚才孔安介绍的 The Firm 乐团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Weekend Dance。 我觉得是个主音很懒散的这种唱腔，再加上这种节奏的编曲，正如刚才孔安讲话，整首歌都真的充满了放假的气氛。听完之后是有一种放松到的感觉。台湾的好音乐之后呢，来到香港这边都是唱英文歌起家啦，之后呢就带给我们很多不同新的惊喜。 人生方块无聊的生态，谁都抑压，谁能不出界，寂寞亦有罪状，罪状未必很苦恼，伤心抱我不对路，难自我改造，如扮有心跳，跳不跳转我都不理，不需引你扮对不起。只敢抱起几多个几多个古板自欺，心不生气都不想你，极乐直到没落，没落亦可分及数，浪漫直到绝望，绝望亦可高质素，只知道我不对路，如若 Lucy Bottle 最新的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What Did You S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在将军澳堕楼的科大学生周子乐今朝早不治，有学生在科大举行集会悼念，有学生在台上号召在场人士游行到校长史维的住所，提醒他在反思校长要做乜嘢。下午两点几，多人游行到史维的宿舍，他们在外墙贴上标语和反修例的文宣，致切悼念周同学的纸板。有人用喷漆在外墙和门上喷上查警部、指警方的字句，有玻璃被打碎。在场人士不断高叫口号，他们在史维宿舍外逗留十几分钟之后翻返去集会的会场。有人在校园内的咖啡店破坏，有食品柜的玻璃被打烂，杂物散满一地。下午有市民在中环北打街和德辅道中交界聚集，并在北打街设路障。警方在下午三点几清理路障，但有市民再次堵路，警方之后在中环站带走一名男子。被带走的男子戴口罩，他当时在德辅道中怀疑将雪糕筒放出马路，在场警员向他发出警告，戴口罩的男子逃走，警方在中环港铁站内将他制服。警方之后将他带走，在交易广场附近上警车，有市民不满要求警察放人，防暴警察一度在附近戒备。科大学生周子乐日前在将军澳尚德停车场堕楼，今朝早不治。停车场业主领展表示非常惋惜和难过，明白公众非常关注堕楼事件，计划尽快发放更多闭路电视片段。领展星期三公开了十段闭路电视片段，发言人说由于闭路电视影像众多，当时没有翻阅停车场内的所有镜头和更长时段的录影片段。领展又说发放更多片段需时分段复制，但不会编辑片段，为保障个人私隐和遵从这个法例的要求，片段内的公众人士面容会以电脑效果遮盖，片段会分批在社交账户发放，领展亦都会继续配合警方的调查。高等法院上个月批出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未经同意下公开警员和警员家属的个人资料，并且禁止任何人恐吓和骚扰警员及其家属。法官接纳律政司一方申请延长禁制令，直至另行通知。至于记协提出豁免新闻工作者的要求，亦都获法庭接纳。记协主席杨建兴在庭外表示高兴申请获法官接纳，法官确认传媒有监察的作用，以及在禁制令下如果传媒合法采访不获豁免会产生寒蝉效应，有些报道在禁制令下可能会变成违法，在获豁免之后传媒在处理可能涉及警员和警员家人资料的报道不用担心受到审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天气稍凉。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东风逐渐增强。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气温略为回升。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51点，跌196点，总成交金额79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4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95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7.2跌6.4，美团点评94.6跌3.9，建设银行6.47跌9仙，盈富基金27.8跌 2毫，中国平安94.1跌3毫半，友邦保险82.4跌9毫半，瑞星科技51.6跌2毫半，工商银行5.86跌2仙，港交所254元升1元，招商银行40.3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09.3，瑞士法郎0.996，澳元0.689，加元1.319，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6.99，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3,391点，升61点。港金现价报13,74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1.19美元，卖出1,471.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有关东铁嘅消息先啦。东铁咧沙田站三号月台嗰度咧，因为有人进入路轨，咁啊服务受阻嘅。来往红磡至罗湖站就维持12分钟一班，来往火炭同埋落马洲站维持15分钟一班。整体嘅行车时间，总站至总站咧就需要额外多15至20分钟嘅。咁如果大家系会乘搭东铁的时间要特别留意。至于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都是讲下港铁的消息给大家知先。港铁各线除了机场快线，还有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在今晚的11:30就会结束了。机场快线晚上11:30起至到尾班车只会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往方向的服务。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去到百德新街都几塞车噶。坚拿道天桥过海都系非常多车，塞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芜湖街附近。港岛路面方面，半山的坚尼地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圣雅各福群会一路去到万茂台都是比较塞车的。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至到油街段都是多车啦。新界方面，由于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那段受到爆水管影响，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往都塞车了。去西贡的龙尾就近嘉林别墅，去九龙方向的龙尾近北港路。咁另外咧，就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啦，去上水粉岭方向，而家都系比较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屯门公路小榄转车站去屯门，同埋大榄隧道收费站去元朗。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啊，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而且悭油悭钱，仲好环保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候选歌曲邀你投票肯定。 后排庆功宴，作曲 Tom Mugo， 作词林宝，主唱陈柏宇。 今晚想唱歌，明星 重阳，作曲林家谦，作词黄伟文，主唱邓小巧。 殿下这杯汾酒敬你，别用我的语。 风美，作曲作词 Super Moment， 主唱 Jenny 李幸毅。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起11月10号。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眼界有几远，成就就有几大。粤港澳大湾区将香港、澳门和广东九个城市打造成国际化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心，为香港带来无限新机遇。随着大型跨境基建陆续开通，

用安十七咧讲嘅系董哲同埋蒲明心喺十七岁决定结婚嘅故事啊。 约定未来要到切尔诺贝尔跟你闯闯，当然心跳无限。 剛才聽到是 Juno 的勇悍十七，之後就來到女仔這邊了。 Kiki， 我很想跟她聊天。 不稀罕吸引別人，不管古怪傳聞，光陰不夠站回來，一早等靜魂，偏勾引了你歡心。身边挤满满人，扫去眼中灰尘，独个来去不必大顾沾亲，但说话不啰嗦的你颇有趣吸引。若为你原本贪你就我，莫名地欣赏我，再令我明白我怕独个，想与你玩玩火。人最讨厌没角色，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谈情甜彩没人情，生命如像胚胎蹦跳无声，年少亦从未饮过声，亦没人声，未共你惊世骇俗难认命，刚好你闯进来，手牵手再走到边。 嚟到女仔呢边嘅故事，都系话俾你听，佢呢一世就系想嫁俾某个人嘅心愿。 早一天变大人，终于可以换来权利挑选亲人，当然要与你结婚。早醒早熟更迷魂，哪怕教堂阴沉，没钻戒交杯嘴角那香槟，没有人祝福的婚礼。只会更伤衬。若为你无非想你像我，但其后想不到，其实你明白你太像我，漫游亦怕错。跳声，期待我能令你随便便答应，看着那一支烟消断了，勇悍地发挥，人类原始本领。人最讨厌没角色，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谈情亦没凭证，不如沉默。 主唱谢安琪，作曲有伍乐成，填词有林夕。 很虔诚，很纯情，不必辨认谁在计划爱情。 成日都话结婚是一个很冲动的决定啊！咁就系听谢安琪的演绎咧，你是听到那种女侠的潇洒嘅。

是一家人。 可能在我眼中呢，即系同结婚有关嘅啲歌啊，应该系写成咁样嘅，即系好多爱啊，好坦白咁样表露啦。拣嚟 J J 林俊杰嘅作品，嗰、那个名称叫做《将故事写成我们》，即系感觉系迎接紧你终身幸福嘅时候啦。咁但系我份人咧就比较扫兴少少嘅。 是谁变了？我流泪，愤怒和尖锐，是因为忐忑。你不能理所当然了你的资格，我需要更多安全才能平衡。黑暗中沉睡着是你的轮廓，却碰不到你的灵魂。这一张小小的双人床让我迷了，每天就好像背对背的列车，只在深夜里汇合。幸福了然后呢？爱情用什么再确认？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 简历是阿 Lin 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幸福了》。然后呢，王子和公主结婚之后，婚后的生活是现实来的。 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